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从六月份，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恐怖组织，叫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 ISIS， 也有人简称 ISIL， 也有人直接简称 IS。 总之呢，中文简称叫伊斯兰国的这样一个组织是出现了在大家的面前。当时呢，它的恐怖呢主要是在网上，大家看到一些非常可怕的视频。有一阵呢，就是六月份还在踢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小孩，他就拎着一个人头，然后拎完人头之后呢，他就在地上把它当作皮球，说人肉皮球，这就是我们的玩具，在那踢，太可怕了。还有一个呢，也是小孩，他们呢就是不是提着头，而是呢用一些非常残暴的行径来对于一些宗教的分子来进行残杀。那么这样一些画面呢，经过网络的传播之后呢，立即在国际舆论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那到了现在的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重新受到国际舆论的关心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对伊拉克的一些城市开始进行空袭，尽管他说已经不会在目前是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但是呢，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的组织，是非常担心的。那现在看到呢，他的一个发展的局势呢是空前的迅速，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些水坝和油田基本上已经被他们控制在手，而且呢民众对他们的这个心态也是相当的复杂。非常好奇非常奇怪的一点在于，他们如果是去到这个逊尼派的这样一些城市里面，当地的民众对他们的到来反倒是欢迎的，会觉得他们到了之后政府军是不会再空袭，就是我们感到是有一种被保护和安全的这样一种感觉。可是呢什叶派以及其他的教派的或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民众就倒大霉了，因为他们的这些行径是极端的暴力，甚至我们看到有小孩就是被撕开两半，什么奸杀母亲，斩首平民，对一些敌军的施酷刑，然后再把这些过程呢足本的放到网上。所以呢，看到政府军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相当的可怕，有的人直接就是投降。可是这群人哈，就是这个极端组织的组成人员也是非常的神秘，因为现在有消息说呢，他们中间有3000多号人都是外国人，甚至有一些欧盟的成员，而且呢他们在作业的时候是蒙着黑，他戴着这个黑头纱，只露出两个眼睛，而且行动的非常快速。关键一点，他们用的武器都是最先进的美式的武器，所以呢，他的这个极端和残暴的程度哈，我看到新闻有说，拉登原来他留过一些的信件，其中有20多页都是讲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基地组织。本来他是发端于拉登的这些基地组织，但是现在他已经极端的恐怖到连拉登都觉得，但是拉登现在已经不在了，就是拉登在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可怕了，都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带他玩了。但是现在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那他现在建国的这些策略哈，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明确，而且是一步一步朝着他们的这个目标在进发。所以这样一股力量的存在哈，确实让很多人都胆战心惊。尽管是我们身在香港，感觉到这样一股力量离我们很远，甚至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的香港人直接就问，他说我想去伊斯兰国旅游应该怎么办，当然下面人说你估计也会没命。可是你尽管是存在的这样一些联系，可能是旅游甚至是经贸方面，但是我们可能这个时候也会抱着更多的好奇心，这样一个组织它到底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那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社会国际舆论都在讨论它究竟在这个未来的方向和未来对于这个世界会造成什么样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再花很 很多的时间去讨论的。 刚才像樊素提到说，觉得好像中东的这些事情，或者说伊斯兰国他们的这项一些极端的行为离我们比较远的感觉。可是我反倒是觉得这一次的伊斯兰国它这个组织之所以现在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它跟以前的，其实我们知道以前中东那些极端组织他们经常有一些自杀性的恐怖袭击啊什么的，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他们，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是离我们很远， 对。 但是这一次我们觉得它离我们很近，是因为包括刚才樊素说很多的欧盟的就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还有就是看到说我看到前两天是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公民，他在去年就前往叙利亚，但是他本身可能是一个穆斯林，那他就在网上发布两张照片，这个照片上面是他的儿子提着一个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头，那这样的一个，对，他就觉得呢他是很自豪的加入了这个 IS 的武装。另外再有就是说前两天有一条新闻，我想是引起了，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离我们很远，他好像就打来打去反正就是在中东嘛，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前两天你会觉得他们已经开始要威胁到我过去我们会觉得非常平和的一些地方，因为从美军轰炸这空袭伊拉克开始之后呢，他们就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说今天你们轰炸伊拉克，明天就轮到你们的西雅图。那当时这一条推文也是被广泛的流传，我相信给大家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恐慌。 没错， 而且之前还有看到消息说他们其实也有计划在亚洲，可能是东南亚的一些穆斯林国家先去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恐怖活动，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已经不是说像在网络上打打这种心理战让你产生一种恐慌，而是我们看到他们所谓的这个建伊斯兰国的梦想，看到在军事上他们已经在一步步的成功了。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统治那个地方，统治中东是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威胁到每一个即使不在中东地区的人，你的生命可能也会受到威胁。 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基地组织的发展哈，跟新媒体时代绝对是脱不开关系，有人就觉得他的完全就是利用新媒体时代的一些传播的特性，所以才会发展的这么快。举几个例子吧，他首先他不仅仅会懂得利用这个主流媒体进行宣传，你看他用这些极端的非常残暴的手段之后，很多的国际媒体一定会跟进，那他在新媒体上面呢，你看他的传播的语言他一定是用英文，而且不仅仅是用这个阿拉伯语，他是希望用英文发放讯息之后呢，很多这个欧美的激进分子他们看到之后看得懂，所以呢就也加入进去，而且呢据说他们这个所谓入会的门槛非常低，才会有这个3000多的欧盟成员的加入。现在的据一个统计哈，说他们的核心的武装人员大概是1.1万到1.3万之间，那如果再加上一些摇摆不定的这个部落啊，服从这个武装呢，大概是有2-3万人。那除了刚才用这个语言来发放信息之外，用英文发放信息之外，还非常善于用这个社交网站来进行宣传。还有一个特点也是跟现在80后90后非常的类似，他们也非常喜欢自拍，但是他们这个自拍呢，就不是拍什么饮食的照片，而是拍他们攻城略地的非常有型的这些照片，他们觉得非常有型。那当地的居民呢，也会使用社交网站，所以呢就不断地接受到这些非常疯狂的信息，那你久而久之你看了之后当然会崩溃，而且心里呢基本上是这个防线是越来越这个属于这个溃败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借着这样一个新媒体的传播的特性啊，令到他们现在整个组织的名声也好，他们的一些目标也好呢，是在互联网当中非常的流行。那我看到一些香港的网民甚至会说你看他的这样一个立国的地图啊，就是很有这种玩什么网游的这么一个感觉，像什么文明帝国啊，什么成吉思汗啊，他说这些计算机游戏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和画面来吸引你，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也是实际存在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好奇的地方哈，它为什么叫做现在的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呢也是跟当地的历史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它现在到底这么一个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么一个立国的策略，这些都值得我们等一会儿再细细的研究。那我们先首先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叫做 现在的 ISIS， 那如果是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那为什么要翻成现在叫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呢？这个就得从中东的历史和教派的冲突来说起了。因为在沙姆和黎凡特的这个含义上面，它指的是同一片地方，从地理上看呢是指的这个图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的东岸和阿拉伯沙漠以北以及这个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它就包括什么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约旦五个国家。如果呢再算上伊拉克的话，这个地缘政治学上面呢就常常用肥沃新月地带来称呼他们，就生活在那儿的人，他们是培育小麦，那小麦呢因为提供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能够提供很多的这个热量，所以呢这一带呢它就成为了列强的纷争之地。他们就我看的专家就分析啊，说这个沙姆和黎凡特的这个称谓啊，它背后反映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好，那我们说起来，如果你要从历史和宗教层面上去理解来说的话，它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仅从现在这个组织它发迹的一个轨迹和它未来的走向的话，我们这些层面上应该是比较好去触碰的一个进入点。好，我们等一会儿呢要连线几位专家来听听他们从这个专业的国际时政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三零花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Kathy。 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基地组织呢，他们有一位很神秘的领袖，叫做巴格达迪。那么在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呢，他被美国的反恐部门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他是这个 ISIS 组织的领导人。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呢，他们就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啊，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极端的宗教思想，表达他们对伊斯兰宗教的设想，同时呢还公布了一张未来的领土的地图，声称呢要在5年之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它的终极控制区的面积可能比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还要广大，而且呢是我们看到它现在的这些对那些反武装的反政府的武装呢攻势的相比的层面上来讲的话，是显得非常的猛烈，尤其是它取得当地这个民众的支持啊，也是有他非常得心应手的一些策略。好，那么就相关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来请教国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国际问题专家赵楚新生。赵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好，我刚才说到这位神秘的巴格达迪哈，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会被本拉登称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这个人本身他过去呢就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在拉登比较得势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在911前的时代呢，他曾经加入过基地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基地组织它是一个新型的恐怖组织，它本身不是一种所谓这个像过去的组织是有领导、有下级、再下级这样一个细胞式的组织串起来的一个结构。那基地组织它是一个所谓多中心、一个并行串联的一个机构，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对这个基地组织的基本资源或者理念有认同，那么参与某种这个横向的联系，你都可以作为这个组织里面的一员。但是每个人又有自己所谓独特的一个分支，所谓力量基础。那么这个巴格达迪呢，当时他参与基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觉得可以通过作为这个组织来扩大他的影响。因此呢，实际上在基地组织内部呢，在影响力、号召力方面，他跟拉登是有一个很大的竞争关系的。所以拉登曾经对他还有一些很负面的评价。 那我看到他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态势哈，是非常的迅猛。那当然也是想问到，在您的理解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他有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的节奏？ 关于最近的伊拉克的局势啊，由于这个黎凡特伊斯兰国，也就是这个 这个 ISIS 组织在这个攻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占领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城市和产油基地。 嗯， 那么因此呢，大家呢这视角比较多的是来关注说这个组织本身的效率有多高， 嗯， 它的力量有多大，包括它的财力哈，什么这有多少亿美元等等。其实我觉得这种观察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察。 为什么？ 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我们一套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与其说是因为这个 ISIS 本身组织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多么能打，倒不如说是美国撤出伊拉克的战略出了问题，是伊拉克自身的这个政治不稳定和伊拉克的这个国内安全力量，就是他重建的这个军队武装太弱太没有效率。 嗯， 简单说，美国撤出导致了一个所谓很大的权力真空。那这个真空本来美国有一套所谓很理想的方法，他认为可以稳定局势，但实际上这套做法本身在政策基础上是不接地气的，是失败的。或者更直接点说，伊拉克的政府自身就像我们在喀布尔看到的情况一样哈，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一样，他自己站不住，所以这种比较有组织的这些极端组织他就可以像风卷残云一样的席卷起来。这个在我们过去看到1995年美军撤出索马里以后，还是1989年这个苏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不是一个特例。 嗯，但是啊，就是关于这个组织呢，它的一些起源，包括内部结构、领导层，还有它的资金来源，的确是又是吸引了非常多国际舆论的目光。因为你仅仅从它的一些策略上来说，都会发现它有相比于从前的基地组织更加先进的一面，就包括它的管理都是如此，甚至它会披露一些年报，就是表明自己是一个管理非常现代，一个军事组织，一个军事结构。那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吸引其他的国际人士来参与，因为我们现在据传有这样一个数据，说有中间3000个人都是欧盟人士。那这些特点上来说哈，能不能反映出它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这么一个基地组织？就如果说是恐怖主义的话，它已经是玩的比较高端了。 从目前来看呢，你刚讲到这些特点呢，的确值得重视。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特点？就是这些特点本身，它是一种新东西，它新在什么地方？那按照我的观察和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伊斯兰国它目前所呈现的这些做法都符合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社交网络。 对， 就是他们对于所谓信息化时代，对于这个 social network 时代，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这个影响扩大，包括社会公关，包括这种心理跟欧美社会、跟伊拉克社会、跟伊斯兰社会、跟全球社会怎么样做心理互动，在这点上他非常充分的利用了所谓社交网络时代这个 Web 2.0 哈 2.0 这个时代的很多特点。那么这种特点我们知道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即时性非常强，它非常快速哈，它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非常快速。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它非常具有人情味儿，它是一种好像比如像我们在玩微博，玩这个 Facebook Twitter， 它是一种好像人对人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它是模拟这样一个情境。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呢，由于它这种不同于过去那种印刷体的标准的这种所谓前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所以呢它会把它的这种公关效率提高到一个很大的程度，让这个运动本身很多这种参与者，各地的参与者会卷入进来，同时呢也会让一些同情者来跟他建立某种联系。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他这个力量所在很大的一个秘密，就是这他的这个运动跟过去的这些历史上的帝国崛起的运动，包括我们讲到的在喀布尔的这种塔利班都不同，它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就是现代的这种极端主义的宗教运动从来不是一个以过去民族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为舞台的，它本身是一种国际化的运动。 是，非常赞同您说的这点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会也让人联想到现在美国的一些的动作。那现在美国它在中间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发动空袭，也是想要控制它的一个发展的步伐，但是又没有出动地面部队。但是您又说呢，是源于之前伊拉克的战争，它是留下的一些恶果和它的做的不够漂亮的地方，给他们是留下发展的空间。那现在美国的这个角色我们怎么去理解和判断它？ 美国目前的角色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一个急救医生。他所谓的这个打击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四轮以上，那么他采取行动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这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对他一些重武器一些部队集结地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来进行摧毁，那第二个方式呢还有英国一起来进行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主要是这么两个行动。那所有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从奥巴马到国防部长到哈格到这个国务卿，他们对所有这些行动都有一个定义，就是人道主义行动。也就是说奥巴马目前他在伊拉克的现在的行动和他未来我们可能展望的行动，他都会把它确定在一个所谓人道主义这样一个范围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目前的这种兵力的部署包括财力都不能够适应在伊拉克再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我们看到这次打击行动比1998年12月克林顿总统对萨达姆所进行的沙漠之虎打击的规模还要小得多。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现在的兵力是有问题的。那么同时他反复的向公众、向美国国会、向美国的选民承诺他不会把地面部队派回去。那么这样子一个基本的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以奥巴马政府所做的事儿，他第一他是要这个遏制危机，希望这个火势蔓延慢一点，他没有想过说我有什么资源彻底把火扑灭，他没有这个打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救火行动，半马索式的这样一个救火行动，来以所谓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是不是能够换得更进一步的国际支持或者美国国内支持，或者说通过这个方式来让伊拉克的内部政治力量组合起来。我们看到这几天伊拉克关于大选问题美国做了很多斡旋和周旋，那这些措施能不能起作用现在都还不知道。所以目前看美国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他没有根本的目标，但是呢他愿意投入少量资源来延缓局势恶化。 那赵楚老师，刚才您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是当年美军从伊拉克撤出来的时候这个战略上有一些失误造成的，那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是虽然平时我们会批评美国他总想当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然后他总是去蛮横的干涉别国内政啊什么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世界真的需要美国做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们很难说了，我们只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来理解美国政策是什么。但美国当初他在撤出的时候，在彼得雷乌斯时代他采取了所谓四项并举的策略。那第一项呢，就是通过他撤军来让伊拉克各派反美的力量失去目标。那么其次呢，他对坚决反美的力量呢进行打击，运用一些特种战术包括和 CIA 合作来打击，就是坚决反美的打击，通过打击来分化对方，让各教派合作起来，你只要合作你就可以参与政府。那么第三个呢，他通过当初2003年布什是通过撇开联合国撇开北约这样一个单边行动，那么他把北约的治安力量引进来，把联合国的这些大国合作引进来，表示说我跟布什不一样，我现在愿意撤出，愿意让大国和大家一起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第四一条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这个所谓军事顾问和治安力量来支持北约安全部队。可是你看，我们看到他这个计划本身好像很完美，可是他所有这个计划都要落实在一个点上，哪个点？就是在所有这些支持和这个帮助之下，伊拉克自身的这个政治能稳定，伊拉克的这个安全力量能够承担大部分前台的任务。可是这两点我们看到从2011年撤军到现在3年，但是不到3年时间完全是落空的。首先伊拉克的政治不稳定，没法稳定，由于教派的纷争，由于地区的差别没法稳定。那么第二个呢，伊拉克的所谓安全力量本身根本不能够承担去进行有效的治安绥靖甚至反击像伊斯兰国这样武装的任务，这个就是所谓美国当初的撤军战略出的问题。所以今天他采取这些打击实际上是对过去这个战略失败的一个弥补行动，但是他没有根本的弥补，他只能从所谓的这个延缓局势出发。因为所谓根本弥补就意味着美军要重入伊拉克，这个奥巴马是做不到的，因为奥巴马他是以 结束战争的这样一个承诺来进行两届总统的选举的，所以他做不到。 嗯， 谢谢。 那凯西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像刚才赵楚老师有提到说这个 IS 组织的符合了一些 Web 2.0 时代的一些特点，我们看到另外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头目叫巴格达迪呢，他现在是在6月29号的时候宣布即位为哈里发，可实际上这个哈里发这个头衔已经是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他是相当于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者的一个称号，所以我们看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 storyteller 这样的感觉。所以再结合到他您刚才说的 Web 2.0 时代的特点呢，还有他的一些军事力量，您觉得他达成他最后的他们所说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领土计划是有没有可能的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 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在像伊拉克这样一个重要的中东的心脏地区，不要说美国了，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大国，也包括这个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地区大国，像沙特、像伊朗，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看到在伊拉克这样的地区，既是地缘战略的位置非常重要，同时又拥有非常重要的像能源这些战略性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这个我行我素的这个扩张性非常强，像当初的霍梅尼这样的伊朗一样，这样一个政权，那么应该说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出现这样的事儿。所以目前他所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是我刚才讲的由于伊拉克国内的这种力量对比和社会解体所造成的，而并不是说它本身有多么大的能量。 嗯，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呢，随着这个慢慢的这个地区国家包括这个大国慢慢摸索到一些协调行动的平台和准则，或者咱们讲的直白一点，谈好了， 嗯， 是吧？因为这个需要做很多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向，比如说美国是不是要跟伊朗合作，跟沙特怎么勾结啊，怎么沟通，这些问题都包括这个中美之间啊，美俄这都需要做沟通。那如果这些问题随着这个事情本身的重要性慢慢会摸索到一些这个链接点，那么协调的行动起来，坦率讲这个伊斯兰国的势头是会消退的，因为在历史上看他们过去也曾经一度做得很大，但就像滚雪球一样很快滚得很大，但很快就消失了。 嗯，好，最后一个角度哈，就是中国在这其中它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吗？中国需要表达更多的担忧关注吗？ 我觉得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主要是由于两点，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伊拉克战后的这个重建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能源生产过程当中，中国是占有份额最大的，投资的份额也是最大。换句话说，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前途，跟中国的这个很重要的能源战略的投资，包括战略本身能源安全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伊拉克局势不是一件跟中国没关系的事儿。 嗯， 我们在那儿的份额最大。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同时也作为全球的一个经济大国，像伊拉克这样一个牵涉到国际能源格局，牵涉到这个整个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那么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可是呢，中国在中东本身除了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以外，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我们可能介入的这个手段资源着力点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在伊拉克这个问题上主要还是第一，表示要保持极大的关注，对情况的这个发展要有很正确的了解，及时的了解。那第二个呢，主要还是应该在大国协调，在国际社会协调，比如联合国呀啊，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去发挥作用，而不太可能说单独追求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自我一家的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恐怕也超出了中国的能力。 嗯，好的，非常谢谢赵楚老师今天的分析点评，谢谢您，赵老师再见。 好，再见，大家再见。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国内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国际问题专家赵楚啊，他从他的角度觉得我们现在把更多的目光是放在研究这个组织上，他觉得不太靠谱，反倒是要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不是他们自己牛，是因为美国太弱。好，那当然这是赵老师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分析看法哈。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再连线一位专家，他是台湾的一位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那从他的角度来讲又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可能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现在伊拉克目前的局势方面，以及他为什么能够发展这么快的一些不一样的见解。好，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后回来，等会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立国以来呢，因为行径非常的残暴而著称于世界，但是它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尽管是用残暴的方式，目前已经是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的领土，也是逼得美国要出手进行空袭。那么仅仅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说呢， IS 急速的崛起呢，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拉登和塔利班都做不到的创举，已经属于一个奇迹了。那为什么它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展的这么快，那么紧接着国际社会又应该做什么样的应对？我们紧接着听到一位台湾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的见解，这位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这是一段录音访问。就是我们首先非常好奇的是，他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他到底是靠什么发展这么迅猛的？ 我想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叙利亚的内战让他能够累积了一些经验跟能量啊。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海山政权垮台之后，伊拉克境内的少数族群逊尼派认为，就是说他们在新的中央政府，也可以说美国所扶植的这个傀儡政府里头，他们的力量是被边缘化，他们的利益是受到打击的啊。 嗯。 所以对这个整个什叶派所领导的中央政府认为说是对他们这个逊尼派是有打压的，那再加上过去海山的一些军人啊，那现在也因为失势之后，那有些就参加了这个逊尼派的这个啊，就参加了这个 IS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就是也是因为在盖达组织特别是宾拉登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被枪决之后啊，那可以说在这个对抗美国的这种西方势力的激进派当中，大概没有一个领导的力量，所以他们等于是可以说是趁势而起嘛。 嗯， 那当然伊拉克我刚刚讲过，境内这样的一个逊尼派什叶派的政府，不仅是这个偏袒什叶派，那另外也是贪腐，然后无能啊，然后最重要就是大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始从伊拉克把军队撤出来之后，那造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所以让他可以趁虚而入。 嗯，那现在看到伊拉克内部哈，他们这个局势其实也还是非常的紧张，甚至已经出现这个内讧的局面。 对对，因为大家对这个马利基政府是不满意的嘛，那美国也觉得说你政治没弄好才会影响到这个民心的向背嘛，那所以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温和派的愿意包容性高的一个什叶派子什叶的这个领导人，所以才会找到这个阿巴迪嘛哈，那这个阿巴迪虽然背景还是也是从这个什叶派比较这种组织出来的，但是至少他在这个风格上面要比马利基要温和，然后要能够reach out people， 就是比较能够接触到各个不同层面的不同这个背景的人。那如果他能够出来担任总理，他毕竟他做过副议长啊，那在这个沟通协调上面是比较强的。那伊拉克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三大领导人总统啊，是由库德族来担任，那然后总理是由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什叶派来担任，那这个议长这边呢，就通常是由这个逊尼派来担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三大势力分别担任不同的职责来分权，但当然总理的权力比较大， 但是总统是要任命总理的，那所以这一次总统就拒绝再任继续任命这个马利基，才会引起这个内斗嘛。那现在马利基他的人马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说我明明我选举的还是我这个多数嘛，那应该是由我来做，但是因为诺哈继续做下去，可能美国也没办法来继续挺他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权力的矛盾嘛。 嗯，那我们怎么看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因为奥巴马他又说，要对定点的一些地方进行空袭，尽管是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他到底希望在中东局势现在发挥一个什么样的？ 我认为美国大概也很难阻止这样的一个势力完全把它消灭掉，但是要阻止他做出几个，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去杀这些包括亚斯伊迪这样的一些少数宗教信仰的族群，几乎面临的是genocide也好，种族屠杀也好，或种族灭绝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道救援，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善尽保护的责任啊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那这样保护这样的一个少数族群，然后也有基督徒啊，然后再加上一些什叶派的或者库德族，都受到这个 IS 它的一个攻击，或者说是一个激进手段的对付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人道的救援，不仅是就是说就是要利用空袭来削弱他的力量，同时也是要空投一些救援的物质啊，但是然后希望能够创造出一条我们就说 safe corridor 吧，就是安全的走廊，让他们能够逃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没有地面部队配合，我觉得还是蛮难。那另外就是可能一向比较骁勇善战的这个库德族，可能都需要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设备啊军备才能够来对抗 ISIS， 否则的话他们用一些老旧的设备击杀过去的战力不错，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应付，所以美国的武装部队自己的地面部队不进去，可是你要让库德族的这个自卫队能够保护他们，然后你要创造出一个安全的走廊，你要保护善尽人道保护之责，又要把巴格达这个南边这边的政府希望能够做一个比较推动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政府，不是那么贪污腐败的，然后有这个至少能够获得一些民心，让这个逊尼派的老百姓不会觉得他们是被排除在外，转而去支持 ISIS 嘛。 还有一个焦点呢，就是奥巴马他在八号的时候接受《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叫弗里德曼的一个专访。那弗里德曼就问他说，在伊拉克问题上，人们总是看着奥巴马的言行，可是中国呢是目前伊拉克最大的能源投资者。说总统是否想对中国说，现在是到了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持份者的时候，而不只是搭便车的时候。然后奥巴马的回答就说呢，中国确实在搭便车，而且是搭了30年，且一直没什么问题。他这样一番话呢，传到中国来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哈，就是说中国他从开始到现在呢，就跟伊拉克战争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一直在从中获利。如果这个理解上来说，中国是不是说搭了30年的美国的便车？ 我不仅是这个美国的，有的时候他也搭俄罗斯的便车嘛。 嗯， 在这个国际外交很多的事务上面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做出符合他身份的一个领头的一个决策，总是躲在这个美国或俄罗斯后面，或者说躲在他自己我们叫做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共处五原则。所以对于这种有些人道的问题，人道救援的危机或者是说碰到种族灭绝包括像乌克兰的情形也好或者说像叙利亚的情形，中国大概都不希望表态。那我认为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强大到一个地步，必须负起国际这个外交上面的责任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就是21世纪以来英国跟法国虽然他们的实力是相对削弱了很多， 但毕竟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大国，他们对这种外交上面的一些议题还是有他们的一个立场啊跟意见的。那反而是中国，就是主要都是在发展经济，然后呢对这个大部分的开发中国家就是提供援助嘛，但是并没有对这种这些国家的一些人道的危机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宣示。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未来大家也会期待中国希望能够在外交上面也能够做出一些符合他目前这个力量的一个表达宣示吧。 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符合目前力量？ 譬如说我们包括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在以巴的问题上面他有一点表示了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因为这个事实上跟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你可以做一个很明确的表态的。那像在伊拉克的现在这个恐怖组织，你可以谴责，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参与做一些，比如说如果说需要人道救援，那你美国不一定会派地面部队，中国也当然不可能派地面部队，但至少在人道救援是不是跟欧洲的国家一起参与一些这种空投的东物资的东西，甚至也可以做一些空袭的事情跟着来做。当然中国大概这个不可能，但是你起码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应该要有更具体的一个立场。譬如说像这个中东这些主要的问题，甚至在南亚的一些议题上面，它都不能置身事外，好像就是说这是你们内部的问题乌克兰也是一样嘛。我觉得这个乌克兰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的立场也是比较模糊的啊。那这些都是他可以应该要表态要有一个立场的机会。 好了，听完了两位专家的解析哈，确实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信息。那确实中东问题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从宗教的这个角度上，它都可以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渊源，如果是从文明的冲突角度来讲，也可以讲非常多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比较好进入的一个切入点可能就是国际的时政方面。但其实我作为一个受众来说，我看到这样一些残暴的画面，你会受到一些不是的这么一些情绪的渲染，但是可能更多的焦点我非常关心，我说就这些当地的不管是什叶派也好还是逊尼派也好，还包括其他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居民也好，他们到底在被这个 ISIS 占领之后，他们现实的生活是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今天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就是讲故事的这些新闻报的非常的少，就是你现在能够看到的大概也只是几句话，就是轻描淡写的描述说逊尼派的你在当地会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基督教的这些群众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说他们有三个选项，是在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那现在已经是被 ISIS 所占领。那对于基督徒的家庭来说，他就给你三条路，要不然你就交那个什么吉兹亚，就是这个是个人头税，你要不然你就皈依我伊斯兰教，你再要不然你就是离开摩苏尔，可能你就永远是走上了一条逃难的道路，就是真正的沦为一个难民的身份。这如果是给你逃，你相当于是给你一条活路了。但是呢什叶派的居民可能就更加的惨，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新闻，这些人被集体处决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说哈，这个难民好像听起来你在国际新闻里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但是还是心理上觉得跟我是距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不过呢我发现到了香港之后呢，你又觉得这个词似乎离你要近一些，因为确实香港是有接待难民的一些组织，而且是有相关的媒体，甚至 Cathy 他有一些亲身的体验是跟这些难民有过一些接触哈。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来 Cathy 跟我们讲讲这个跟难民的亲密接触在香港。 其实这个我去的呢是香港有一个叫十字路会 Crossroads 它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里面呢有一个体验营，当然我觉得它这个事情做的很有意义，是说像现在我们看到可能一些文化界的学者会比较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会觉得是当时这个塞克斯皮克的协定让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一些宗教和文化的习惯划分，然后就强制性的人为的去划分领土的规定，导致现在的一些状况。 嗯， 所以觉得，然后那美国也是，美国他们的用词一向都是说希望那些国家可以建立一个包容的一个政权的什么的，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的西方人的，或者说是你用他们的思维在想问题。可是他的这个Crossroads 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营的活动是让你真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的，你作为一个难民的时候，你脑子里能想的是什么，让你去体验实际上在中东地区的那些人他们到底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 嗯嗯， 那他当时这个体验营是所有的人他每次会有一个报名，而且在香港参与这个活动的人蛮多的，所以要提前预约。那你去了那儿之后呢，他是把你集中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但是他这个空间里面的一切就做得非常模仿的很像这个中东的那边的一些地貌啊。 嗯， 然后他里面的灯光就是一种昏暗的，可能像是刚刚被空袭过的样子。 嗯嗯， 那还有里面有一些帐篷什么的，然后还有人扮大兵。然后 在香港什么地方呀？ 在屯门那边，他们是有一块营地。 哦， 他们是一个 NGO 组织。然后呢，你去了那儿之后，就是他们每天都会每天空袭多少次的时候，然后让你躲到那个里面去啊。 嗯嗯， 然后像你要排队啊，然后像我们当时有，我们是按照自由组成家庭嘛，就你们假扮一个一个的家庭。 嗯， 那当时就会有说可能这个家庭里面就你就莫名其妙他就叫你出来，你就必须要出来，因为他当时模仿的都非常像，包括有大兵拿枪指着你什么的。你其实你虽然知道那是假枪，但是他们因为要一定要力图那个真实感，所以如果你是乱动的话，他真的是用枪狠狠的捅你的。 哦， 所以你当时在那个环境下，你是感到很胆战心惊的。当时我们班有几个胆子比较小的女生都被 吓哭了。 是的，然后呢，吓哭之后，他就可能突然有一天，他就让你们都出来。出来之后，他实际上是把男女分流，那女生就要被，可能他当时说的是就要把你分去做妓女，就是性奴或者是军妓。 嗯， 对，他当时就是这样。你当时的那个环境，你就会觉得我每天一轮一轮的空袭也好，我就是下一秒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死是怎么样的。 嗯， 你的命运我每天的都要面对的是生跟死的考验，我真的是想不到那么多。当然，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可能如果有人去谴责1916年的这个塞克斯皮克协定对他们的这种宗教是多么的，这个教派之间是多么的不在乎，然后这种领土的划分是多么的太过人为因素。可是如果说现在现况已经这样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去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现在美国说他们建立一个包容的政权什么的也是没有好好的去想彻底。当然刚才像赵楚老师他也有说过，说其实也是因为伊拉克也好叙利亚也好，他们现在的统治者本身不能够好好的管理起他们的国家。你如果站在那些难民的角度去想，你当然现在就像 IS 这种极端的人，这种宗教的狂热分子还是比较少数的。 嗯， 绝大多数的人他们每天考虑的还是自己的一个生存问题。 没错， 对，所以 其实放在这些大背景下，每个人考虑的他都是自己。 是 你说美国他考虑的也是自己的利益，他会害怕到底恐怖主义有一天会不会燃烧到美国本土。 没错， 那中间还有包括非常现实的石油的利益。那在所有的人都在利己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其实难民他们的命运是最卑微，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这个土地上的人民。 是， 可是现在我们似乎对他们的关注哈，并没有那么的多，反倒是每天在那谈国际局势。我甚至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做一个棋子， 对， 真的是命如草芥这么一个情况。你包括在做媒体报新闻的时候，你甚至有一种麻木感。你每天都在空袭，每天都有自杀性的爆炸袭击，好像他们的命似乎就已经是被注定了，就会注定只是化为你媒体报道上的一个数字。它是非常非常不鲜活的这么一个形象。那说到这个伊斯兰的极端的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那可能更为现实的是他下一步他还会做一些什么，到底眼前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他更多的人命可以保留下来。 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Cathy 参与节目，我是樊素，再见， 拜拜。